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你好，我是孟群。 欢迎大家伙啊，两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过瘾，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就剩下这俩钟头了。咱们有好多的期待哈，希望浓缩在这两个小时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 在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9:00啊，将会是东京奥运会，咱北京时间19:00应该是它这个开幕式进行开始的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今天晚上，说的是北京时间7:00上演，别忘了时间啊。 另外赛艇方面的第一天预赛当中，中国队3项直通晋级，2项进入到复活赛。 当然今天还有射箭项目的男子和个人的排名赛也结束了，今天的中国选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对，那么第一枚金牌呢将在射击项目当中产生，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我们要进行前瞻，中国年轻搭档会迎来一场硬仗。 当然东京奥运会的首金要在明天才能够射落哈，会给大家做详细的分解。还有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冬奥会我们也不会忘记哈，市场开发收入创历届冬奥会之最，怎么会这么好的营销方式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介绍。 另外呢，今天我们的晚上的互动话题呢，肯定是围绕着今天晚上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开幕式上的有些元素、有一些时刻、有一些环节，您到底对哪些更加期待？ 期待哪些时刻？期待什么样的元素能够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中？另外，今晚的开幕式，你觉得是谁来点燃圣火呢？真人还是卡通型的？我要说假人也不太合适 啊。其实在这之中的话呢，我们会一会儿消息当中会给您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些预测，其实是来自各方面的消息，但是确切的消息目前谁也不知道。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了，期待一年了，终于要来了。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你好奥运， 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7:00，也就是我们这一档两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之后，万众瞩目的2020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要和您见面了。世界各地的206个国家代表团届时将会亮相东京奥运会。本来这个奥运会叫2020嘛，应该是去年夏天的，因为疫情的缘故推迟一年。东京奥运会由筹办到延期一共加起来5年的时间，在疫情大环境之下举办的奥运会也成为了最神秘最未知的一届哈。不过这一番的开幕式马上要开始了，将会揭开东京奥运会神秘的面纱。 这次 这次东京奥运会上呢，一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呢，新增的项目包括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5个大项。东京奥运会呢，从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历时17天的赛期。部分比赛周期长的项目已经提前开赛了，像足球比赛昨天进行了多场比赛，包括呢这个墨西哥击败了法国，包括呢巴西战胜了德国，包括日本呢击败了加拿大等等啊。另外垒球比赛呢前天就开始了。 这是到现在为止最新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当然从早上我们就开始说了，奥运会我们中国代表团是第111个出场的， 说早了， 哎，调整了，哎，这队伍又缩短了，是吧？ 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们又变成了108个啊，第108位入场，这是 单八将嘛？ 最新的消息，不会一会儿又缩短了吧？ 那不会的，这马上距离开幕式开始的话，就不到2个小时了啊。 当然，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哈，经常会有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个变化啊，我们都习惯了。目前为止，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第108位出场。那开幕式的顺序呢？还是希腊代表团肯定是第一个进场的，东道主日本队是压轴的。根据现在的规定，未来几届冬奥会的东道主将会倒数出场，所以说按照这个新的规定，美国和法国是分别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那其他的顺序，咱们为什么排在108呢？那就是按照日语的50音的顺序来排定的，他们也跟咱们似的，咱们有音序，他们也有音序，是吧？中国代表团呢，之前111，现在更新为108了，您得等着点，别到时候说还早呢，就错过了再。 是提前出场了，跟以前这个安排是提前了哈。 嗯， 和之前的版本相比呢，新更新的版本啊，难民代表团第124个出场，另外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呢是第二个出场。 哦，原来说难民代表团 是 第二个出场的，哎，调整了一下哈。入场是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呢，那就看不懂了，是日语。入场仪式预计在北京时间晚上的7:30开始啊，前半个小时相关的一些程序之后，那入场就从7:30开始哈。 嗯， 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是谁来着？考考您， 朱婷 和赵帅，绝对是有高度的选手， 有高度有颜值啊， 啊有风度的选手哈，嗯。这是到目前为止哈有一些变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当然我们体育广播也会随时的提醒大家伙儿哈。现在哎呀前面的情况怎么样啊，我真是百爪挠心呢。现在看看外边咱们北京的天气非常的好哈。我在十几分钟之前连线了正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也就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在闲逛的，现在已经坐在了记者席上的窦宇佳。窦宇佳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常给我们在田径方面介绍专业知识的哈。 对， 他呢，我看见他今天的这个朋友圈，凡尔赛了一下，说啊，我排到了票。 哎呦， 当时我就从凳子上跳起来了，这不能放过他呀，得让他给咱说说现场的情况，对不对？ 是啊，既然他拿到票的话，肯定要提前去现场。 嗯， 到现场的话，他提前有感受。 嗯， 天气怎么样啊？这个现场的环境怎么样啊？就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呢，跟以往是不一样的。至于现场的人数啊，据说现场的总的人数啊，这当然刨开各代表团之外的话，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媒体的人数加在一起，可能就不超过1000个人。 嗯，所以我们必须给大家说说啊，就在10分钟之前火热的一个连线。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我现在呢是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也就是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观众看台最高层的这层看台上，当然这也是媒体看台。现在呢我是俯瞰整个田径场的一个感觉。今天东京的天气简直是太好了，是我来这3-4天以来最好的一天，阳光特别的明媚，特别清新，不是那么热，所以就感觉很舒服。 嗯，所以我们呢特别想借你的眼睛看一下场内的情况。你给我描述一下现在场内你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猜测里面是什么。 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比较的简单，只是看到这个跑道和草坪的这块区域呢，整个是被布啊给覆盖起来了。这个跑道呢一圈是用黑色的布覆盖的，而中间的草坪呢是用白色的布覆盖的。跑道的东侧吧，应该是可以说在100米直道的对侧的这个跑道上呢，搭建了一个装置啊，可能是今天晚上要用于这个点火的一个装置，是木质的一个结构。现在呢还看不出有什么机关在里面，我们期待一下晚上的开幕式吧。其他整个跑道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了，非常的简约。这次东京奥运会它的主题色呢是 相对有一个渐变的红，比较偏向枣红的这个红色。然后呢，它的颜色，字体的颜色，就是 Tokyo 这个字体的颜色呢，是那种金黄色，但这个金黄色又比较有一点暗的这种暗金黄色。所以整个这两个色调，包括东京奥运会的这个 logo Tokyo 2020，这几个是构成了整个赛场内的一个主颜色、主色调。观众座椅的颜色呢，它的颜色是有非常浓烈的变化的，就是错落有致。比如说，有的座椅是白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所以呢，这种色彩之间的这种搭配呢，就直接显得这个观众看台是比较的丰满，其实是没有人的。 哦，你是不是没有看到火炬台？ 还真是我没有看到。我刚才还在想，我说火炬台在哪里点火，到现在没有看到。刚才跟你讲的那两个100米直道对侧的那个直道上的这个器械装置，目前还看不出，应该不太像火炬台，所以很期待一下晚上看怎么样点火。 那现在听你的背景哈，完全没有任何一点这个音乐啊，或者是嘈杂声。 我现在这个区域呢都是记者，所以呢现在记者呢是逐渐的已经来到了各自的工位，大家都是在忙碌的状态。然后其他的工作人员目前场上是一个都没有。在解说席上，可能很多解说员已经率先忙碌起来了，因为他们可能要提前进入角色。其他的都还好，目前大家都是比较井然有序，所以现在场内您听到还是比较安静，因为大家没有太多的声音发出。 要说啊，以往要是开幕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场地或多或少会碰到这种演员的身影、工作人员的身影，看来你是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真的看不见了。这一次东京时间我2点多就过来了，你想8点开幕，2点多过来，提前了6个小时，结果到了以后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现。我就一直在看，我就想感受一下这座田径场吧，因为其实你也知道我本身是一个田径记者啊，其实更特别期待说在这个场地上再过几天的田径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所以呢一直在留心这些田径的元素吧。突然就想到在2018年啊，是青奥会布宜诺塞利斯举行，它的开幕式是在大街上举行，在他们最繁华的一条街上举行的，那真是全城狂欢啊，好像应该有好几十万人在街上一起观看这个开幕式，整个的感觉就像一场大的 party 一样的感觉。然后现在突然再来到东京奥运会，这时隔3年，就是感觉突然之间好像有那么一点就是落寞的感觉。但实际上呢，这几天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身在前方，我们当看到这个开幕式一点一点临近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就是过去我们可能一直在想奥运会能不能举办，能不能开幕，真的有一天就在今天它即将开幕的时候，那一刻真的是每时每刻我们都感觉到有一种催泪的感觉。就像我们这次奥运会要把这个更团结加入到我们的奥林匹克格言里面一样，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就是一场聚会，大家只有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我们才能做很多很多事情。尤其是奥运会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身体和灵魂的一种向非常蓬勃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聚会，所以更能让我们在身在前方的我们感受到力量。所以即便没有人哈，即便有点冷清，但是我就觉得整个浑身包括我的心里都是非常暖的， 火热的哈。 对，真的是火热的。 你猜测一下，开幕式当中会不会有你关注的田径项目运动员的元素里？ 我想应该会有的，因为日本在田径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呢，当时就派出了田径的选手参赛。那么在上世纪初的奥运会，他们也拿到过奥运会田径的比赛的奖牌。所以一直以来，田径是日本这个国家体育的一个传统啊，而且很多日本体育的这种经典时刻都是由田径运动员来创造的。所以我想今天肯定会有很多田径的色彩，包括一些像马拉松啊等等等等，我想他们会出现在今晚的开幕式当中。因为本身的田径赛场是奥林匹克格言最直观的一个写照，更快更高更强，所以呢这种力量由田径运动员来展示和演绎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哪些开幕式会印象比较深刻一些？ 北京的非常的深刻，因为北京最后我记得李宁在体育场上空啊，吊着威亚绕一圈去点火，那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但这一次呢，这个点火仪式给我们留下了很大很大的悬念。因为日本其实来了以后呢，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啊，因为又感觉到有一丝恐惧啊，又非常的期待。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加的盼望着说奥运会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 呈现，因为实际上奥运会之前来的时候对这里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但实际上来了以后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多地方做的还是很好的，就像开幕式一样，也许可能我们之前都觉得像他们的导演辞职了，作曲辞职了等等等等，可能会出现很多这样的负面新闻，但是还是依然相信这个开幕式最后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吧。 好，刚才是田径资深记者窦雨佳在现场为大家发回的连线和报道哈，很多朋友都在细细的听说，好安静啊。 对啊，在现场这是一种安静的感受哈， 对， 跟平常是完全不一样。 这要是往常简直就吵的都听不到了哈，但是今年确实是比较特殊。 你知道小丽每次在比如说世界杯啊、像奥运会啊这样的大型的赛事开幕式上有一个镜头我是特别期待的， 嗯， 就是闪光灯同时闪亮的一瞬间，咔就星星点点啊，就同时闪亮的话特别有气势，但是今天晚上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嗯，说到刚才窦雨佳的感觉哈，我觉得特别能够代表我们所有去前方的这些体育记者的心情，就是外冷内热。 嗯， 外冷的意思是听起来或者是看起来很 冷 清， 比较 冷 静 啊，很冷清，现场也没有什么声音哈， 嗯， 但是内心是火热的，大家都在期待，说这个奥运会终于开了，开成什么样儿啊，都在期待哈。 而且其中很多的环节呢，确实是这个目前呢是不会被揭秘的啊，比如说呢，它最终的火炬是由谁来点燃，那么如何点燃，用什么样的方式，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设计的环节啊，里边呢这个我们接着往下捋吧。 现在靠猜，大家伙来 猜 一猜哈。刚才我们说了点火，您觉得是真人啊还是动漫呢？ 对呀， 可以猜一猜哈。还有就是在这一次开幕式当中你期待可以看到哪些元素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已经看到有朋友说了，那绝对肯定是动漫人物来点燃火炬，那动漫你觉得会是谁呢？ 动漫人物可多了， 多了去了哈。 对， 就日本的这个有关体育的动漫人物就特别的多哈。 其实最起码的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闭幕式上呢，这个当时安倍晋三是用一个超级马里奥的形象啊来揭开就是进入到东京奥运会的节奏了。那么我相信在开幕式上不会又是超级马里奥吧？ 这也有可能， 就没什么创新了吗？ 也有可能就让你来一个冷门，哎，又是他，怎么又是你？也有可能哈，大家伙来猜一猜。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开幕式呢有非常多的变化哈，就在昨天还在变来变去啊。昨天呢东京奥组委已经发表声明了，就开幕式担任导演工作的小林贤太郎被解除职务之后产生的一些疑问进行了澄清。声明当中说了，开幕式的内容确实进行了精细的检查，就演出内容由各个领域的创作者的反复研究之后哈，确定了说里面确实没有一个是小林个人具体指导制作的部分，所以说呢这一次开幕式呢将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来准备实施。也就是说此前有猜测吗，是不是只剩下入场仪式和点火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存在的，还是会有文艺表演。 那小林贤太郎呢是1973年出生，日本的作家和演员，他原来啊是一个日式搞笑艺人，被认为引发争议引发犹太人不满的作品呢是小林在1998年和自己的搭档在 NHK ETV 播出的一个教育节目当中进行的演出。 嗯，就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大家都觉着脑子里闪现出三个字，太不容易啊，四个字，太不容易了。所以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之前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说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天，我是长舒了一口气啊， 三个字不容易。 嗯，来听听金泽的报道。 今晚7点，延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位67岁的德国人，在20号开幕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致辞时，动情地向现场的80多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说：“是的，我们终于来到了东京，因为全球疫情被迫和你们隔开很长时间，再次面对面见到你们，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受。”巴赫在畅想自己走入开幕式主体育场新国立竞技场时，这样说道。他说那将是如释重负的时刻，同时我也为运动员感到开心，我知道他们为了这一刻努力了很久，如释重负是因为走到开幕式这一天真的不容易，用我家乡的谚语来形容便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对此在现场参加全会的新华社记者基业表示， 因为巴赫在这次国际奥委会全会的开幕致辞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过去的15个月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包括也有失眠呀，也有焦虑，遭受了很多的质疑。 但是呢，他在与此同时也不能表现得很慌张，他要给世界，包括给运动员带来信心，让他们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能够保持一种确定性。所以他过去的这15个月过得非常的不容易。 去年在疫情爆发之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经过与各方不断的商议评估，最终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此后，国际奥委会设定了3个目标：一是举办一届延期的奥运会，二是支持奥林匹克各方度过危机，三是强调体育在当今社会的作用。通过完成这3个目标，顶住了疫情的巨大压力，走到了今天。奥林匹克依旧是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 这盏明灯啊，今天晚上就要在开幕式上再次闪亮。那有关今天晚上开幕式的一些猜想哈，我们也是马上连线前方的本台记者齐良博，请他来给大家说说他期待的那些元素都有哪些。来，请进小齐。你好，小齐。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辛苦了哈，马上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马上今天北京时间的7点钟就要开始，期待已久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那在你看来哈，到现在为止，你所了解到的，或者是你能够猜想到的，你期待的那些元素都有哪些？ 那说我这个奥运会上这个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期待的元素，我觉得有几点吧。那么第一个就应该说，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应该是，非常的曲折。比如说，昨天是刚刚解聘了他们开幕式的这个制作团队、演出团队的表演总监。但是奥组委呢表示，开幕式将按照原计划进行，予以呈现。一届没有了这个导演的开幕式，能有一种怎样的这种展现？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第二个就是这届开幕式应该是没有观众的。那没有观众，其实并不意味着没有欢呼。所以说，在开幕式中，我们要具体去看看怎么来这个。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做好这个开幕式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表演，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点。另外就是一些关于文化上的这种展示啊，大家可以回想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的时候，东京8分钟，当时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应该说以超级马里奥形象来登场亮相的时候，还是让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应该说是比较的这个欣喜，包括像他的一些这种哆啦 A 梦啊。太空翼啊等等这些游戏动漫的元素，应该说还是让年轻朋友对这届奥运会有很多的这种期待。所以说，我觉得这几点，看下来应该是这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这个一些这种亮点。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届东京奥运会是在疫情这个大流行背景下的一届这种奥运会，也因为疫情而延期了。那么在开幕式上，应该说有哪些和疫情和抗疫相关的这种主题？我觉得同样值得大家去关注。 哎，那说到，我也问一个题外话哈，比如说，因为咱们俩以前一直在讨论这个电子竞技对年轻人的影响，那是不是你也认为，假设说一个真人点火和一个动漫的人物来点火，是不是动漫的人物呢会更加吸引年轻人呢？你这样认为吗？ 我觉得其实点火方式，或者说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点火，这个应该是保留到最后的一个悬念。但是从这个还是说到5年前的这个里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从这个东京8分钟上来看，它确确实实是加入了一些年轻人喜爱的元素，像游戏和动漫。但这些元素在开幕式上以一种怎样的形式来展现？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所有人所共同期待的内容。当然，我作为一名可能说90后来说的话，这些游戏和动漫是伴随我成长的，所以如果我能在这届奥运会开幕式上看到这些元素的话，那我一定是很开心，或者说能勾起我很多回忆的。 所以说也会有共情哈。那么说到奥运会的开幕式哈，那我也是挺期待的，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能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产生共鸣的一种方式，所以咱们又要猜一猜哈，到底会怎么样哈。那今年呢，我们的奥林匹克格言当中又新增加了一个叫 "together"，那就是更团结。那你对这个开幕式当中这个元素是怎么来期待的？ 更团结，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届奥运会是史无前例的一届在特殊背景下所举行的奥运会。那么我们应该说，所有来参加奥运会，不论是运动员还是媒体，我们共同要进行的一个项目，一个对抗项目，其实就是与新冠病毒做抗争。那也希望在这个项目中，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所有来参加奥运会的人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上共同的拿到一个满分的表现。所以说对于together 聚集在一起这个元素上有哪些这种展现，我觉得一定是聚集，就像奥运会一样，是聚集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有人，我们来共同为抗击疫情，共同为与新冠病毒做对抗，来完成这一次奥运会。所以说我觉得如何聚在一起，怎样聚在一起，那聚在一起会有怎样表现，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 嗯，好，谢谢你的介绍，我们共同期待晚上的开幕式，再见。 好，看到我们在聊天室里呢，朋友们也在关注着今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地铁一号线还一再在问这个时间呢哈。我们多次说了，确定的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钟，就是我们金戈铁马一结束，那边开幕式就开始了。我们不结束的话，它也开始不了。 那咱别结束了。 对，这个地铁一号线一直在说这个时间。咱们北京啊，跟日本的时差是1个小时啊、日本那边比咱快1个小时，它当地时间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 嗯， 那么咱北京时间呢，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钟。 对， 开始啊，结束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30分。 嗯，那么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呢，从3月25号由福岛县开始，经过了大约10000名火炬手的参加，历时121天之后，即将在今晚到达开幕式的会场。刚才我们啊连线的这个地方，日本国立竞技场，7月9号圣火进入到东京都，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到达日本东京都民广场。那在东京都厅上空有飞行表演进行了庆祝。那担任圣火传递最后一棒的火炬手是日本歌舞伎明星中村勘九郎。 另外是日本媒体的消息呢，23岁的日本网球选手大阪直美将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手持火炬传递圣火，也有可能成为最后的点火者啊，这是一切皆有可能。开幕式的圣火呢，会由5到6名火炬手作为最后一组火炬手进行传递。东京奥运会传递男女平等的观念，所以说有可能最终会是1男1女2名火炬手一起来点燃主火炬。大阪直美呢，原本是要在24号，明天的女单，她是网球选手嘛，女单赛场呢会迎来首秀，但现在首秀时间呢改到了25号后天，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她有可能担任火炬手的消息，就把她赛程做了调整。 嗯， 啊，世界排名2的大阪直美呢会在奥运会女单第一轮呢对阵正赛赛。 嗯， 那另外呢，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提到，前日本游泳奥运冠军北岛康介啊，蛙王，他是蛙泳选手，也有望成为火炬手之一。他进入了奥运会圣火点燃的最终名单。那北岛康介呢，是2004年和2008年两届奥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和200米蛙泳的金牌获得者。 嗯，这些也都是媒体搜索来的一些线索和猜测哈。 对， 不知道猜的准不准，也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最后是由谁来点火哈。 感觉不是猜测，感觉像押题。 对，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其中一个就是，您觉得是真人来点火呀，还是有个动漫人物来点火哈？ 你看，用户8216说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有没有剧透啊？这不叫剧透， 完了，剧透就得罚钱了。 不太可能剧透，哪届奥运会的话，这开幕式上很多环节都是处于高度保密环节， 这是最高机密哈。 对， 泄露了那就完了哈。当然，之前也有消息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是之前这个马里奥是不来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同时呢，德仁天皇将会在开幕式上露面，同时要致辞，但是皇后不参加这次的开幕式。好了，那这是我们第一时段啊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一会儿我们在第二时段呢，还会有今天的项目介绍完了之后哈，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像射箭啊，包括皮划艇、赛艇这些运动员的表现，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有两个题目哈， 嗯，一个话题呢就是今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您期待哪些元素、哪些这个环节啊是您所特别期待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晚上开幕式当中的这个点燃圣火的会是，一个人呢，两个人呢，还会是一个由人扮成的卡通形象呢？ 是真人还是假人呢？ 对啊，刚才我们在这个第一板块当中呢已经给您介绍了，比如说有可能是大阪直美，有可能是北岛康介，那么他们出来之后大家会认得他们，但也还有可能是由人扮演的卡通形象， 嗯，或者就是画出来的人物。 您都喜欢什么卡通形象，您就往里边贴吧， 开始猜吧。 猜 这个机会大门 哎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是由孟群和小丽陪伴大家，我们从5点钟到7点钟两个小时，东京奥运会之前最后就剩这点时间哈，开幕之前的倒计时了。 其实我们的特别节目呢，燃在东京从19号开始，这周一啊就开始播出了啊，早上的7点到9点呢是咱们的雄鸡唱晓，那么这个中午呢12点到12点30分呢是咱们的东京快报的午间版啊，是长版，因为平常呢还在比如说10点、11点、12点啊，包括13点、14点啊，但10点、11点、13点、14点、15点、16点，包括20点和22点30分，这都是3分钟的短版的东京快报，中午呢是长版的。那到了晚间的金戈铁马呢，我们延长了一个小时，从17点到19点，晚上的体坛夜话呢也是提前了半个小时，从21点到22点30分。19号开始的咱们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啊，在做了几天之后啊，应该我跟小丽来的这是第二轮了啊， 正好赶上今天开幕式， 赶上开幕式的时候感觉到这个燃做的我觉得太有创意， 太合适了， 特别合适，就是感觉是慢慢的进入佳境、啊、 慢慢的就着起来了。 对，今天晚上开幕式你别看之前介绍的可能现场也就有1000不到的观众，但是我觉得燃的感觉还是慢慢到来了。 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钟，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日本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要开始，之前我们有猜想，首先是您觉得这个点火的人物是个真人啊，或者是一对真人啊、还是动漫人物呢，或者说在开幕式上有哪些元素哈、您觉得特别期待，两个话题可以在微博微信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我看到冯阳说日本举办奥运会嘛，感觉还应该是动漫人物点火，还是比较符合日本的。要说动漫人物有谁呢，例如说哆啦 A 梦啊，龙珠、孙悟空等等都是实至名归的呀，都是可以呀。 嗯， 要是火炬传递的话呢，就可以用一些什么跟体育有关的，樱木花道、路飞、鸣人、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动作慢点哈，小丸子 说话慢点， 柯南、大空翼、圣斗士吴小强，这些都可以露露面儿吗？ 连火炬传递都是卡通人物了啊！那今天晚上这个开幕式是一个卡通人物大集聚啊！ 当然也有真人的猜测啊，草球野征春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听着大概率应该是大阪直美跟北岛一起来点燃了 啊！老夫也说了，这个他觉得点火的应该是大阪直美啊。 嗯。 另外呢，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谁啊？ 啊， 最有意思的是刚才这个韩启明。 嗯。 在咱们的微信里还说呢，说他不单是设计的小丸子，我看啊，这个他是啊这样，他说今天晚上应该是哆啦 A 梦从任意一个大门出来，百宝袋掏出了火炬，蜡笔小新的点火，如果场内接力呢都是动漫人物，绝对的空前绝后啊。他说小丸子在一旁还一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跳着舞， 哎，这可以， 这韩启明您就接现场导演这活吧。 太有创意了。 以前有复仇者联盟，现在是动漫联盟，都集合起来哈。 冯阳说的奥运火炬开幕式的这个点火炬的仪式，他印象最深的啊是巴塞罗那奥运会 啊。 巴塞罗那奥运会应该是在1996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我没有记错吧？ 没有。 1992年，对不起，1992年巴塞罗那，1996年是亚特兰大 奥运会。 他说一箭穿心的点火，对呀，射箭点火嘛。他说 怎么叫一箭穿心？人家一箭射出去，穿着谁了呀？ 就穿着那火星了。黄瑶说，今天晚上开幕式呢，点火就是《龙珠》里的悟空飞上天，一个冲击波把火炬点燃。 好家伙啊，也有可能哈。但如果要是真人的话，我想其实冰雪运动员也行啊，他们那个花滑的。叫什么来着？特漂亮那小男孩，花滑运动员，老摔伤了那个。 什么贤？ 羽生结弦。 对呀、 啊，长得又好看、 啊、 是吧？ 人气有望。 对，然后冰与火的传奇，这也行啊，对不对？ 啊你看啊，这个永春堂药店在咱们微信里说了，说铁臂阿童木是不是暴露了年龄？ 哎，我看过， 这是最早一批看日本动画片的。 嗯 啊，这个， 我现在表情还有铁臂阿童木和他妹妹呢，我这个表情包里还有他俩 的。那个时代的这个动画片人物啊，铁臂阿童木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代，后来呢还有的森林大帝。 嗯， 森林大帝 Leo， 嗯 ，Leo， 没 有，嗯，行了，别说了，再说 后来还有一休呢， 这是年过半百了都， 太有时代感，太穿越了。 嗯，大家伙也可以来跟我们猜想一下哈。 嗯， 啊，也有朋友说，哎，放心吧，今天的表演肯定是非常成功的哈。也有朋友说，如果要是这个动漫人物，确实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哈。还想剧透那是不可能的了， 嗯， 我们也猜不出来哈、啊、大伙儿接着猜啊。好了，那个开幕式呢得到7点以后哈、啊、大家伙可以期待着，但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都已经开始比赛了，所以呢我们要请啊我们的这个前方的记者随时给大家做报道。那今天呢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已经有515人到达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那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咱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哎，那么据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秘书长介绍呢，中国运动员教练员陆续抵达日本之后马上投入训练，这几天赛前训练非常顺利，大家精神状态也不错，已经准备好将努力在东京奥运会上展现风采。另外介绍说呢，从代表团各队伍这几天的训练参赛情况看，东京奥运会场馆设施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组委会提供的交通等各项安排呢也很周到。另外截至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的人员中包括参赛队员476人，分别来自以下的项目啊：帆船、高尔夫球、击剑、滑板、拳击、柔道、举重、篮球、三人篮球、马术、女子排球、沙滩排球、皮划艇、激流回旋、赛艇、乒乓球、女子曲棍球，还有射击啊，包括步枪和气手枪，另外还有射箭和女子水球、跆拳道、体操、铁人三项，自行车就是山地、场地、公路都包括，还有含马拉松、游泳在内的游泳项目的运动员，包括跳水、羽毛球。女足等27个项目，29支国家队。 嗯，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秘书长叫刘国勇哈、啊，他也介绍说，目前呢队伍已经分别进驻到奥运村和帆船的江之岛训练基地、足球的工程以及伊豆，还有公路自行车的训练地富士山等一些奥运分村。那根据赛程呢，后续计划呢还会分批去哈、啊，像田径、摔跤、飞碟射击、皮划艇的净水项目、蹦床、艺术体操、橄榄球、现代五项。攀岩、空手道等12个项目，还会有262人陆陆续续的再到日本。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进行的一些比赛啊，今天进行的一般的都是预赛。今天上午呢，东京奥运会赛艇项目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展开了第一天多项预赛的争夺。中国队在5项比赛中有3项是直接晋级，2项进入到复活赛。女子四人双桨项目拿到小组第一，也是全场的最好成绩。 嗯。女子单人双桨分组预赛呢，第三组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江燕在第5道划出了7分53秒14的成绩，5位选手当中排名第二，晋级到了1/4决赛。男子双人双桨分组预赛第一组比赛中，中国组合世锦赛的冠军张亮和刘志宇在第1道划出了6分11秒55的成绩，5组选手当中排名第二，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半决赛。欧锦赛的冠军法国组合雨果、马歇龙、马修、安德罗迪亚斯出发之后一路领先，他们暂时呢是排第一啊，他们是获得小组第一名的。 女子四人双桨分组预赛的第二组比赛，中国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叫陈云霞、张琳、吕阳和崔晓彤，这四个人在第二道划出了6分14秒32的成绩，也非常轻松获得小组第一，晋级到 A 组的决赛。波兰队是获得第二，也是直接晋级。 女子的双人双桨分组预赛第一组比赛中，中国组合刘晓欣、沈双美在第二道划出的成绩是7分03秒78，排名小组第四，没有能够以小组前三直接晋级。没关系，我们还有复活赛。男子四人双桨分组预赛第一组，中国组合伊绪帝、张哈、刘荡和张泉在第一道划出5分43秒44，五组选手当中排名第四，同样也是要参加复活赛。那么在比赛当中，荷兰组合是排在第一哈，他们直接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 另外呢，在男子双人双桨的比赛中呢，法国组合布歇龙、安德罗迪亚斯，还有荷兰组合特维拉尔和布洛宁科，先后两次刷新了奥运会的最佳成绩，成为比赛中的亮点。 这是赛艇方面的消息。那今天上午呢，东京奥运会的射箭男子个人排名赛在梦之岛公园射箭场结束，三位参赛的选手，我们中国的魏少轩、王大鹏和李佳伦全部都创造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那太棒了。魏少轩是674环排名第七，李佳伦669环排名第十一，王大鹏668环列在第十三位，所以咱们男队的总成绩加起来是2011环，排名团体的第三。 那这样呢，中国男队跟韩国队、荷兰队和日本队一起呢，直接晋级到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排名第五到第十二位的队伍呢，是需要多打一轮八分之一淘汰赛。根据排名对应呢，中国台北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获胜一方将在四分之一阶段和中国男队相遇，就是中国台北队跟澳大利亚队先 PK 下去之后，一个胜者呢将会跟中国男队相遇啊。 嗯，团体决赛的男子的比赛是7月26号，其中最后的金牌赛是26号下午3:40在梦之岛公园决赛的场地来进行。 嗯。另外，男子个人排名赛呢，这是在射箭项目当中的一个这个比赛啊。这个其他的选手里面呢，韩国队的17岁小将金济德是个高手，别看年轻，自始至终表现得特别的稳定。最后呢，688环毫无悬念锁定了第一名。美国名将布拉迪呢，最后反超了之前位列他身前的对手，是以682环占据第二位。另外两位韩国选手吴真赫和金优镇是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 嗯。一共有64位运动员参加个人排名赛，那排名赛就不产生金牌哈，只是决定个人以及团体项目的参赛资格以及种子排名。排名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呢会使用的是反曲弓，在70米左右这样一个距离，70米的距离来发射72支箭，按照环数来排名。这是男子方面，我们再来看女子方面。女子的个人赛和团体赛首轮淘汰赛对阵和出场时间也已经确定了。我们女子团体赛，中国女队将会在7月25号上午的8:53和白俄罗斯队进行八分之一淘汰赛。如果赢了，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将会遇到日本女队。如果说可以的话，半决赛潜在的对手是韩国女队，韩国女队太强大了。女子团体决赛的金牌赛是7月25号下午3:40展开。 在女子个人赛方面呢，7月27号9:09，杨晓蕾和个人排名赛排在第51位的摩尔多瓦运动员，叫米尔卡展开32分之一淘汰赛的争夺。吴嘉欣呢将会在7月28号9:09登场，和英国的选手福尔卡德争夺一个32强的席位。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龙小青，第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来自罗马尼亚的马达琳娜，出场的时间呢是7月28号15:39。那女子个人赛的金牌赛呢，7月30号下午3:45开始。 那今天随着奥运射箭女子和男子个人排名赛的结束，参加混合团体的16队选手的参赛资格也确定了。韩国两位小将，20岁的安山和17岁的金济德，总成绩1368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奥运会资格赛的记录。我们中国射箭队的杨晓蕾和魏少轩总成绩加起来1328环，第五名的身份出战混合团体赛的八分之一淘汰赛。那根据对位的签表，我们在八分之一淘汰赛将会和排名第十二的英国队来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也就是说12进8呗。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中国和韩国呢都在上半区，所以说要打得好的话，怎么着也得碰到韩国队哈，有可能是在半决赛阶段来相遇。 对， 那么混合赛呢是7月24号展开， 这个争夺。那比赛呢是在明天上午的8:30就开始了，金牌争夺战是下午就产生哈，下午的3:45产生金牌。那这一次的射箭项目呢，一共是5块金牌，我们刚才分别说到了哈，混合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团体，还有女子个人和男子个人。 其中这个混合团体赛呢，是这届奥运当中的一个新增项目啊。另外呢，在今天啊，这个射箭女子排名赛的赛场当中呢，因为高温，有个选手给昏倒了。一名来自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选手呢，就是被晒昏了啊。我们说就中暑。今天呢，东京天特别热啊，热浪呢也使得教练、工作人员呢都是挤在树荫下乘凉。那这名选手呢，是名叫斯维特兰娜·格姆博耶娃，她。这个晕倒之后啊，需要工作人员和队友的帮忙。他们在他的头上呢放了一个冰袋，他才慢慢的清醒过来。格姆博耶娃呢在昏倒之后呢，很快恢复了意识，但需要由医务人员用担架抬出赛场。他的教练呢也是说我们希望这个他会没事儿。事实证明了他不能忍受一整天的炎热。他的队友也后来说啊，说这个格姆博耶娃恢复得非常好，能够恢复比赛，这是一个好消息。 嗯，今天赛场的温度有33度左右哈、啊，虽然刚才在连线的时候，窦宇佳说，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举办地这儿，他站在那个、最高的 京都国立竞技场， 对最高那一排的观众席，他觉得还挺凉快的。 嗯， 但是您这个射箭可是在太阳底下晒，那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体感的温度是完全不同的。运动员呢不仅要面对疫情，还要面临高温的挑战，真是不容易哈。那在排名赛当中排名第3的韩国名将姜彩荣也说啊，他在最近的其他赛事当中还真没经历过像东京这么高温的情况哈，所以说这个射箭比赛来点云也是给运动员比较好的一个奖赏哈。 是在室外的这个，尤其是下午啊，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呢，对于很多运动员其实都是一个意志的考验。 嗯，所以说你看他们的装备，戴帽子， 嗯， 有的时候觉得他们酷酷的，看不见脸， 对， 但真的是防晒，戴着眼镜都不行啊。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我们介绍了哈，我们有中国体育代表团射箭赛艇项目运动员参加的这第一天的赛事啊，虽然开幕式还没有开始，但有些赛事已经开始进行预赛了。包括之前我们女足姑娘也踢过一场比赛了， 对，咱们1-5输给了巴西， 成绩不太理想，但是也得给我们姑娘们加油哈、啊。 对， 嗯。我离来今天的话题也别忘了，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这个点火的人物啊，是真人呢还是虚拟的动漫人物呢？再有，在本次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当中，你期待有哪些元素出现？ 这个唯有战斗的朋友在聊天室里边说，我盲猜一个，盲猜是打开盲盒是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闭着眼睛瞎猜的意思。 唯有战斗说了，说5名日本运动员扮成吴小强。护送扮成雅典娜的女运动员，手持圣火进场。这希腊嘛是圣火的发源地嘛，是吧？这点火呢，会不会是太空大空翼一脚近射点火成功？ 一脚射门 射门 是吧？ 哎， 嗯，也有可能，这有点复杂啊，听起来。哎，欢迎大家来猜测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北京体育广播的中国红群英会将为您带来人物专题，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即将登场的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赵帅的故事。赵帅啊，上一次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个级别跟今年不是一个级别了。 嗯， 如果想打出好成绩，还真是得保持身材哈。赵帅升级之后得减减肥啊，这个故事是怎么进行的，怎么发生的哈？我们请本台记者王楚烟来给大家讲述。 东京奥运会即将召开，日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宣布，由奥运冠军朱婷和赵帅担任本期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的旗手。与大名鼎鼎的女排队长朱婷相比，赵帅似乎不那么出名，但实际上赵帅是一名十分优秀的跆拳道运动员。本届奥运会他将参加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的争夺，继续在赛场上为祖国争金夺银。得知自己成为奥运旗手后，接受采访时赵帅表示， 感谢代表团对跆拳道对我的信任和认可，也非常荣幸能够和女排朱婷一起担任旗手。担任旗手是跆拳道项目莫大的荣誉，对我自己是鼓励，更是动力。我会努力在东京赛场上打好每一场比赛，力争卫冕，也祝愿代表团所有的运动员取得好的成绩，以实际行动为祖国争光，为国旗添彩。中国加油！ 身高188，体重不到70公斤，天生属于消瘦的类型。但为了实现男子跆拳道运动员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此前赵帅参加的可是男子58公斤级以下的比赛，战略性减肥成为了训练中的重要目标。抓心挠肝是赵帅形容自己在减肥期间的感受。 这个过程就是太煎熬了，就是那种抓心挠肝，吃的越来越少，训练的强度要跟得上去。最开始头一天吃2碗米饭，完了就喝2瓶水，完了再一点减，就是说吃1碗米饭和1瓶半的水，到最后完全就是脱水，就根本就不喝水。就有一次特别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打2014年大奖赛的时候，也是积分赛嘛，那个时候还有0.1。就是真的是不想动了，就特别难受，已经没劲儿动了，就马上就是称体重了，就下午2点钟称体重嘛，实在就没劲儿了，就干嘛，就吐口水，就只能吐口水，完了口水都没有了，就是怎么样，就把手伸进那个嘴里面，就是那个去哕，呕出那不有那个酸水吗？去那样去弄，最后0.1就过了。 战略性减重果然很有成效。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58公斤级以下决赛，身高腿长的赵帅如愿得冠，创造历史。不过随着年龄增长，体重增加，新的奥运周期是否还打男子最小级别呢？讲起饿得睡不着觉的那些夜晚，赵帅表示坚决不降体重了。对此，赵帅的教练、中国跆拳道主教练管建民表示， 从58跳到60，男子对抗性级别当中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身体的变化，这种能力的变化，对他来说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验证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布局。里约奥运之后，我们在2017年世锦赛，我们就开始打算打6-3了。因为我知道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让我们运动员长期生活在那么一种极度痛苦之下的一种训练和一种模式里面。因为为什么呢？降体重对于一个男性运动员来讲，特别在长身的时候是极其困难的。 教练追随了赵帅的心愿，但是升级别后，原来所有的成绩都将清零，一切重新来过。升级到68公斤以下级别后，赵帅在国际比赛中一轮游、两轮游是尝试，有时还会被对手一脚踢飞。 首先就是身体能力上，就是对抗完全不一样。以前的时候我可以一下把人顶飞，现在人就是一脚可以把我踹出去1块垫子2块垫子那种感觉，反正就很难。还有再加上最主要就是心理原因，就会让自己不自信。以前觉得58，哎，我又高，我力量又还有，我又不吃亏。完到68了之后，你想想，人家力量又比你大，速度又比你快，连续又比你强，就对抗能力比你强，所以说还是不自信，觉得哎呀自己不行。但是虽然说是不行，但还是不想打58。 2017年跆拳道大满贯决赛在里约奥运会举行，升了级别的里约奥运会冠军赛，赵帅在男子68公斤级级别以下决赛比赛当中，一次次被韩国名将李大勋虐打。虽然身高比李大勋高了5厘米，但丝毫不影响李大勋上演劈头三分，各种旋转腿法让人眼花缭乱。5局比赛，李大勋以53-14的绝对优势战胜赵帅，获得冠军。那次跌到谷底的赵帅决定重新审视自己，目标更加明确。 那种就是感觉，以前你踹别人，现在自己一下就被踹回来那种感觉，憋得难受啊！就是以前我能踹人家，现在就是这种落差特别大，就让自己就接受不了。所以说，从那次比完赛之后，就心里面想，一定要沉下心来，从身体能力、这种力量方面、这种对抗方面开始加强。 平时从热身训练开始，赵帅就格外认真。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别人是用手掌支撑地面，而赵帅用的是双拳。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是难得的晴天，夜间的天空云量增多，山区还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请一定要小心防范。明天将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1度，请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出行的话注意防雷避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在23度到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强，一定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现在您在下班的路上了吧？ 看到很多朋友呢还是在这个猜测今天晚上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中的点火仪式上到底是由谁来点燃啊。对，大家是这个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想法，而且呢每个人都是编剧，是高手。 估计大家伙儿啊还没到家呢，这开幕式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晚7点钟，也就是我们这一档节目结束之后，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要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您家离得不算太远，赶紧往家跑啊，还能赶得上。 看到我们的我是曼联和地铁一号线呢，关注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旗手环节。因为这届开幕式当中呢，各代表团的旗手是俩人，一男一女。 对， 为了体现的就是性别平等。那么，是一人举一旗子呢，还是俩人举一旗子呢？ 举俩旗那有点累， 俩人举一个旗子 啊？ 这要是朱婷跟赵帅还行，身高匹配啊。那怎么举呢？ 那我 俩人举一个旗子， 一般就是男的举的多呗，女的扶一下就行了。 男的举着旗子，女的扶着男的。 或者跨着， 那叫雪上加霜， 跨着也行，这样显得亲密。 多累、 毕竟要是俩人一起举的话，反倒还不好举了哈，有高有矮哈、 啊。这个是有难度的啊。 当然，我觉得出于绅士风度，应该是男旗手更多的来举这个旗儿。 对， 嗯。 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旗手都是选择的是篮球运动员呢？一个是身材特别高，而且呢劲儿也比较大啊，最起码上肢力量很强。 今年这时间还得长点啊，因为大家距离远，所以呢 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 这个。对，所以这个时间也会长一点，就老举着也挺累的，俩人换换也挺好。 对， 要不太累。 而且保持2米社交距离的话呢，入场它就显得就相对慢一些。 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哈，7点到10点半。 哎， 7点到10点半， 北京时间7点到10点半。 对。你这中国代表团到底是第几个出来？ 刚才有一最新消息，本来最早咱们宣传的都是111，运动员是777，那么刚才呢，在下午应该是2点多的时间呢，又改成了108，现在呢又看到一最新消息是110， 呵，反正，哎呀，这样吧，你也别离这个电视太远了，那万一要是又有变化呢？是吧？ 其实都不太远。最远的距离就是从108到111， 您就从80开始看吧，一直看完得了。当然了，我们肯定不会是比较早出来的，您可以慢慢等哈。 前后误差不多于3个代表团。 好的，我们来说说 东京奥运会的赛程哈。东京奥运会第一个产生金牌的项目依然是来自于射击，射击的女子十米气步枪，比赛时间是明天上午开始。那这也是1988年以来女子十米气步枪连续第9次成为奥运会首金项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是中国代表团的首金哈，这需要去拼争才行哈。 这届奥运会当中呢，中国队派出的选手是杨倩和王璐瑶啊，两人都浙江人啊，杨倩是宁波人，王璐瑶呢是温州人。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也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啊。对于这对年轻的搭档来说呢，首金是第一仗，肯定也是一场硬仗。而且这个赛季初啊，王璐瑶呢在大循环的选拔赛中是脱颖而出，获得总分第二名的成绩，拿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之前他在2016年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亚洲气步枪锦标赛就夺得个人的冠军、团体冠军，同时还刷新了个人和团体世界青年纪录。第二年夺得2017年全运会，那是在天津举行的全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和个人银牌，同在2017年呢进入到国家集训队，夺得亚洲射击锦标赛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当面对媒体谈到这个面对奥运会比赛时的心态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 奥运会，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哎，可能就能参加就觉得已经很荣幸了，就不奢求太多。我觉得是就是不要把自己框得太死，可能放松点，说不定能做得更好。一有想法了，说不定就一紧张就可能就会失误。三个王，就可能跟我性格也挺像的，就是。做什么事都想去拼一拼，拿个第一，这样就是王中王嘛，就是一定要拿冠军的名字。 作为一位00后的选手，杨倩啊也是比较受关注的。在国家射击队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的四站比赛当中，杨倩连夺四个十米气步枪的冠军，一度打出了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除了是一位国家级运动健将，他也通过了2018年普通高考，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录取。目前呢，也是一位大三的学生。面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的比赛，他也说过程是好的，结果呢就不会差。 把过程去做好了，就是，我始终相信，就是只要我的过程是好的，那我的结果不会差。你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吧，我觉得心态特别的重要。就是不把自己框得太死，然后也别把自己摆得太高。 清华大学也是高材生哈，相信两位姑娘一定会放稳心态，别想太多，结果一定会是好的。 哎，这我们要去力争冲击金牌啊，这个不是要保金牌，或者说不是要必拿金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相比之下，其实杨倩的这个过程还是相对平稳一点哈。这位00后的小将在奥运周期当中一直都有比较稳定的发挥。我们刚才说到，在奥运选拔赛当中呢，他早早的就攒足了积分，很早就锁定了一张东京奥运会的门票。但是23岁的王璐瑶呢，就是几经波折哈，在选拔赛最后一站才确定入围。所以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能去奥运会已经非常的幸运了，很知足哈。 对。 那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呢，国际体育赛事大面积的取消或者是推迟，射击也是一样。所以说两位姑娘国际比赛的参赛履历并不丰富，这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杨倩在2019年曾经参加过一届亚锦赛和一站世界杯，亚锦赛是冠军，在里约的世界杯上排名资格赛的第26位，没进决赛。那相比较而言呢，更早一点入队的王璐瑶参赛的经历就丰富一些。他在2019年拿到过慕尼黑世界杯的银牌，不过呢，在参加过的一届世界杯总决赛和一届世锦赛上，也是和奖牌无缘。 缺乏国际大赛经验，有可能就是这两位选手呢，在冲击第一枚金牌道路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吧。对此呢，中国步枪射击队的领队王炼就说了，说缺乏大赛经验带来的影响是两个方面啊。首先，年轻人缺少国际比赛的经验，确实从历练上来说呢。会少一点，但是从思想上、心理上反而会更干净一点，这就看我们怎么去把握了。因为射击这个项目的话呢，它没有对抗，它的对抗呢都是在静止的状态当中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用通俗的话说，跟自己较劲，随时做着细节方面的调整。希望这两位年轻的选手，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到赛场上别管那么多了，踏踏实实的 发挥出自己正常水平就可以了。 对我们来讲有这样的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对任何一个选手都是这样哈。世界上的赛场上的好手也同时都会面对没有比赛可比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还是有强大的对手哈。例如说这次这个项目当中最大的对手就是印度队，印度队这次派出的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可谓是来势汹汹。28岁的昌德拉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那在2019年，昌德拉呢曾经拿到过新德里和慕尼黑两站世界杯的冠军，在新德里啊也是本土作战的决赛当中打出了24枪252.9环，平均每一枪都是打到10.5环左右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也是打破了这一项目的决赛世界纪录，一直保持到了现在。那和昌德拉搭档的这位小将21岁哈，马拉里万，年龄虽然不大，但是也算是久经沙场了，曾经拿过多站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呢，你还别说，这21岁的小将马拉里万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实力很强。另外呢，美国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啊。美国队呢，并不是女子步枪的传统强队，但每到大赛呢，都会有黑马。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当时呢，在国际赛场当中默默无名的斯拉舍鲍冷就夺冠了啊。他所击败呢，也是中国队杜丽和易思玲的这对黄金组合。这次出征东京奥运会，美国队派出了叫玛丽塔克和艾里森卫斯啊这对组合出战。虽然这两个人呢之前几乎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的记录，但是他们在2021年新德里世界杯上拿到了冠亚军，这个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啊。另外，曾经拿到北京奥运会铜牌的克罗地亚老将黑耶季奇，中国台北队的新星林颖欣啊，也都是第一枚金牌有力争夺者。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对手。那说到印度队实力很强哈，他们赛前也预测哈，印度的射击名将卡马卡尔赛前预测说，我们印度射击队有望在本届奥运会上拿到至少两枚奖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印度射击队的队员呢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目前呢运动状态也比较好，夺牌的总体前景比较乐观。他说，从现实出发呢，印度射击队应该能在本届奥运会上确保两枚奖牌。男女混合项目当中，印度队的赢面是比较大的，失掉奖牌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当然了，如果印度队在其他项目当中有所斩获，也是不令人惊讶的。他特别强调，还说我们尤其是做好了迎战中国队的准备， 把咱们当成主要对手了啊。他也说了，说中国、韩国啊这些射击强国啊，没有派人参加今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世界杯，所以说印度射击队呢，对这些运动员的表现水平呢是一无所知，非常神秘的。尤其中国队一直是世界射击运动的领导者，他说，但现在的印度队并不了解中国队的备战水平，也不知道中国射手准备的怎么样。印度射击队呢，一定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乔伊迪普曾经代表印度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50米步枪握射项目当中呢，这个错失了铜牌，只获得了第4名。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射箭联合会这个规则哈。那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通过看各种类别的射击比赛也知道了，现在这个规则有些修改哈。资格赛的成绩呢是不带入决赛了，所以说如果你一旦打进了决赛的话，那之前的成绩就全部清空，同一起跑线重新出发，所以比赛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大幅度的增加，谁都能够拿金牌，就看你心稳不稳。首金的争夺战拼的是实力，其实更是强大的心理战。其实一说这个奥运首金吧，我听着我都觉得挺有压力的。这是还别说，我去在赛场上站着，那听着都压力好大。 就谁都知道的，大家非常瞩目啊！而且呢，在1984年的话是薛海峰啊，一枪是打出了咱们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所以说射击项目尤其压力非常大。咱们对奥运首金的话，就是在这个征战史当中啊，女枪手们其实也有过很多的辉煌，但也有遗憾了。2004年杜丽在雅典奥运会上是一战成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呢又在家门口，她是痛失首金，泪洒赛场。2012年易思玲在伦敦顶住压力拿下金牌，2016年杜丽易思玲携手再战，结果没拿金牌，拿了银牌铜牌。所以说，关于奥运会首金的故事呢，明天上午啊会继续上演。面对强敌啊，中国枪手们一定会直面挑战。 好，说到射击项目，我们马上连线本台射击的专项记者陈默哈，他也是跟队采访多年哈，对于射击首金，哎呀，实在是，真是印象太深刻了。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陈默。 哎，小林你好。 嗯，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当时你就在现场采访哈，第一块金牌来自于射击，然后这几届奥运会你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项目哈，来说说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之前哈，你的感想。 嗯，应该其实今天的时候我还突然就想到2008年我们在这个射击项目当时去守首金，然后但是呢我们那天杜丽压力非常大，也是非常遗憾嘛，然后但是当天的下午是由庞伟拿到了这枚这个金牌，而明天呢其实又是同样庞伟也是会在下午出战，然后上午呢是杜丽的两位弟子杨倩和王璐瑶来出征早上10米女子气步枪这枚这个首金的这样的一个争夺。而且我看前方有很多记者今天晚上就已经在纠结了，说要是去射击赛场呢还是去举重赛场，有不少记者都选择了去举重去观看侯智慧，因为这可能是感觉更加手拿把攥的一枚金牌嘛。但是我想为什么对我们射击项目这样的没有信心呢？在我看来这枚首金的这个预测虽然偶然性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依旧要有信心。为什么说它这偶然性呢？因为大家可能都了解哈，射击项目它是这个就是非常具有悬念的，不然这埃蒙斯怎么会历史性的两次就打错了这样的一个靶纸。而射击项目它这个赛制可能大家可能还是想象的都是以前呢，再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下这样的一个知识。对对，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都这个射击比赛它不像以前，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单发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到最后可能我们这8名选手还都在这个最后一枪上，然后都是有机会能够逆转去获得金牌。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制是单枪比拼来末尾淘汰，也就是从决赛的这个半程开始就已经决出了比赛的第8名、第7名、第6名。也就是说到最后两枪的时候两位选手那就是金银牌，所以到现在这个射击比赛不到最后一枪你绝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冠军的一个归属。而且今年这一次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场馆条件，其实在我们这些这个射击的这个记者看来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这个朝霞体育馆它是临时这个建筑嘛，而且又因为疫情我们各个国家队之前都没有就能够到这个现场去参加这样的测试赛，每个队伍都是只有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这样一个场地的这样一个适应能力。而由于它是一个这个临建场馆，所以场馆内部啊非常非常的热，就是它这个步枪项目大家都知道它是穿着这个皮服啊，非常的这个也是又厚重，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急剧的这样的一个考验。你这回的比赛大家应该是能够看到运动员拿这个毛巾给自己擦汗，所以我觉得对于运动员这样的一个心态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这两位小将，女子小将的杨倩和王璐瑶，其实我对他们的这种信心还是非常大。为什么？是因为我对于他们这种性格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杨倩呢，是今年在通过这样的一个选拔赛入选奥运会最后的一个阵容，可以说她其实是奥运延期的最大一这样的一个受益者。而这个20岁的这个小将啊，她其实完全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包袱，完全是今年3月份才觉得啊，我就进入这个奥运会了，能代表国家去打比赛了。所以我想，就怎么能够保护好她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射击队来说才更加重要。就让她像当年的这个杜丽一样，可能没有任何的包袱就能够上赛场，像朱启南一样，我觉得这可能对于他来说才是更加重要的。而王璐瑶这名选手呢，他是98年的这个队员，在国家队应该说是相比在整个周期当中他算是一个老队员了。就是通过我对他的这种采访和接触，我对他的印象他就是特别的冲，就他这点的性格特别特别像他的教练杜丽，就是能够到最后比赛说我都不管你说什么，我就甩开膀子打我的比赛，就豁得出去的那种女运动员。所以我觉得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性格，只要他觉得我能打这个比赛，我要赢就能赢。而且他也说，就王璐瑶3个字嘛，就是他是又属虎，3个字里边有3个王，所以他就说我就是王中之王。所以你说这样性格的那个运动员，他是不是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射击运动员能够拿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兆头？而且就我觉得射击运动员嘛，他不是说我有这个实力，而且他是必须要具备你能够夺得冠军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这个性格来说，对于两个姑娘来说，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而且这个项目呢，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印度的这个昌德拉，他是目前这个决赛阶段的这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但是大赛嘛，射击项目从来都不会让任何的一个观众去失望了，他这种戏剧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 会更加的，我尤其是我啊，会更加期待明天上午我们这个射击比赛。我们相信就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其实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内心的一个积淀和他的一个信心。我们最后拿枪稳不稳，其实就是全都靠我们内心的一个力量。而我们只要有了这个力量，有了这股这个精气神儿，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打出最好的一个十环。 嗯，刚才你还说到了这个环境的问题，因为新规则之下呀，我们还会有比较嘈杂的这种加油声啊，或者是现场的一些像娱乐化的这种元素在。反倒今年这个射击比赛应该是没有现场观众了，虽然说可能有一些模拟的赛场的声音，是不是还不像里约呀这样的这个比较嘈杂的感觉哈？会不会对运动员也会有一些帮助呢？ 我觉得虽然没有观众哈，但是现场还有国家其他国家队的教练呀、啊、教练员运动员 也跟着嗷嗷叫唤， 对对对，一定大家都会去凑这个热闹，然后营造出一个属于射击比赛这样的氛围，而且就他那种奥运的这种激动，我觉得可能也是会让现场很紧张。我就特别想知道，因为以前嘛，我就记得很像谭宗亮，他在调整比赛心态的时候，他会摸摸眼镜儿，这回运动员如果要调整心态，我就直接就擦汗，这样一擦汗，其实我觉得他就完全能够让自己的心态静下来。按中国老话嘛，心静自然凉，我觉得看了到时候就是比谁心静，谁在那么酷热的条件之下，也没有空调，就靠这个排风站的临建的这个设施之内，能够冷静下来去打最后一枪。 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看哪位选手他没有擦汗，那就说明他特别的冷静，是吗？这是一个标准动作， 心里特别有谱。 谢谢陈默的介绍哈。要说啊，这个首枚金牌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啊，尤其是射击项目，这多年来一直都是个传统。在你这么多年的采访当中哈，有关沾这个首金的运动员啊，他们都具有哪些品质？你给我们总结总结哈。大多数都是这女运动员嘛，所以他们现在你看起来哈，有一个共性是什么？ 我觉得已经其实都不用多说，像他们看两个运动员都是来自浙江的、那他们现在的教练就是杜丽、那杜丽你看我们从2004年大家都知道哈，感觉就是天才少女，长得还倍儿漂亮、而且杜丽其实对又经历了这个2008年这个首金失利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她其实就是有经验也有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对于教育弟子怎么能够调整他们状态是完全知道的。而且他们来自浙江，浙江有谁？有朱启南呀、我们的天才少年，所以我觉得就整个这种状态，其实两个小姑娘都应该知道自己最后是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而且射击运动员其实你们看他觉得好像很年轻，然后就是觉得就是一都是那种在场上非常冷静那种，所以他们那种内心其实都完全知道，他们都会告诉自己，我们只要不出这个框，我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就好了，我不都不去想进这样的一个金牌。而且在这次这个国家射击队完全都没有给所有的运动员这个压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只要你们安全的去安全的回来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包括他们内心那种这种非常坚定的这种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我觉得我们就是紧凑佳音吧。 那我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哈，首先这支队伍当中无论是哪个项目都是有传承哈，传承了什么呢？首先漂亮，你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女选手都很漂亮， 两个姑娘真的很漂亮。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不是吹，真的特别的天然美女。 还有就是有大神庇护啊，说的来自于浙江队哈，都是有传承的嘛哈。还有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内心的这种冷静和内心的这种镇定哈。好，那拥有这些以上的特质，我们相信明天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健康平安的基础之上哈。好，谢谢陈默的分析。那在射击项目开始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连线哈。再见。 好，再会。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 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北京时间晚上7点就要开始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将会一直持续到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半，这中间呢刚好也涵盖了我们从9点开始到10点半的原来体坛夜话时间段，现在同样也是燃在东京特别节目的时间段里。所以体育广播呢，除了现在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有关东京的动态之外，那么在晚上9点到10点半这个时间段当中哈，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看开幕式。 嗯，那么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这个在赛程安排方面呢，因为开幕式之后的话，明天就要进行这个正式比赛了，会有很多的精彩的赛事为您送上。刚才陈默已经连线当中也介绍的明天的这个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那最终落在为什么要看这个项目的比赛呢？颜值高， 嗯，漂亮，我们有能力哈。 对， 同时呢，也请大家相信哈，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传承， 对， 相信哈，明天我们中国代表团会有好的消息。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这个大球项目当中的中国男子三人篮球啊，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一个完整的赛程，以便于大家呢选择去观看。明天上午呢，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呢将登场亮相，对手就是塞尔维亚队。7月24号上午11点对阵塞尔维亚，7月24号的下午的2点，咱们对阵的是俄罗斯队。 嗯，一天打2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 25号呢，也是2场，是下午的2点呢，对阵拉脱维亚。25号的晚上的9点是对阵荷兰。 嗯，那再往下呢，就是26号上午我们打比利时，下午呢打波兰。27号还有一场是下午的比赛，将会对日本。加起来呢，4天当中打满7场比赛，其中3天1日双赛，对于咱们的小伙子来讲，体力也是巨大的一个挑战。提醒您，3人制篮球和5人制篮球规则不一样，不需要全场飞奔48分钟啊，是按分来计算赛果的，所以说对我们选手来讲呢，也不太有问题。那当然在看的时候，可能您不能跟5人制篮球这个规则是一样去看啊。 嗯嗯。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这个赛场当中呢，足球比赛是在开幕式之前率先开始了嘛，那昨天进行了多场比赛，也非常精彩。而在韩国国奥队呢，在奥运会男足的首战比赛中0-1输给了新西兰队。这场比赛呢，关键的不是比赛结果，是比赛结束以后啊，新西兰队的进球功臣伍德想和韩国队的李东炯握手，结果呢被李东炯给拒绝了。对此的韩国有媒体批评球员是输球有输人没有风度啊，这韩国媒体以往其实都是护犊子的，那这次呢，我觉得他们的站位还是对的。不过呢，韩国足协做了回应，说李东炯这样做呢是为了遵守防疫规定。韩国足协呢公关经理就说了，说赛前我们就教导球员不要和对手进行不必要的接触，同时奥委会官方手册也建议避免拥抱、击掌、握手等身体接触， 嗯， 也说得过去。 对啊，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的话题是即将要开始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你觉得是真人来点火呢，还是动漫人物啊？可以猜测一下。还有就是在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上，你期待看到哪些元素？刚才我们预测了明天首金哈，也谈到了这个射击项目的金牌产生的过程有多么的艰难。唯有战斗说，哎，埃蒙斯这名熟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对啊， 啊，人也不亏哈，虽然紧张射到了别人靶子上，但是抱得美人归哈，那媳妇儿多漂亮啊，这比金牌值。 对呀，一下打到别人的靶子上啊，这本身这哎呀心宽呢啊！ 我还记得贾占波呀，我当时还说呢，这要不是对手没成绩，咱没戏呀。结果你看， 你瞧，都让你说中了， 都让我说着了吧？ 另外这个周扒皮说了，开启奥运模式啊，我这快餐到了，吃完我就看，嘿，抓紧。还有不到半个小时，还有半个多小时。 对，路上的朋友也别着急哈，请您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刚才说了，7点到晚上10点半哈，将会是开幕式。也提醒大家伙儿，能早回家就早回家。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场的顺序，应该是在105之后，115之前。 嗯， 你看不一定是什么位置，您关注一下啊。 现在各种消息显示呢，咱们应该在这个区域之间进行就是出场的顺序啊。 嗯， 现在咱也别说到底多少位了，之前的所有的确凿的消息，无论是来自官方的、网络的。咱都别猜了、啊、 嗯，战神也说小丽姐你真黑呀、啊、那我也觉得挺奇怪的，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特别黑 黑喜鹊吧，就是哎呀 贼黑呀、啊、那简直 贼黑黑贼呀、啊、 嗯 嗯，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我们在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哈，就可以看到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了。马上连线《新京报》我们的媒体同行记者孙海光，他正在现场，来，请进孙海光。你好，孙海光。 喂，哎，主持人你好。 哎，我终于听到了一点背景音乐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因为之前我们在和前方连线的时候，发现现场非常的安静。你现在可以看到什么了？ 对的对的，现场确实非常的安静啊，现在只是在播放一个背景音乐，因为按照以前的奥运会的开幕式来讲啊，在开幕式之前一个小时会有一个暖场的演出，主要是来讲解一些举办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特色的一些内容，但是这届奥运会呢，因为大家知道情况特殊啊，所以这变成了一些非常朴素非常平时的奥运会，现场除了播放音乐暖场音乐，其他的没有任何的演出。 哦，就是录好的音乐让大家听一下，就没有人在里边表演了啊、哦。嗯， 没有人表演。 嗯，你是什么时候到的现场？ 我是下午4点左右就到了东京国立竞技场。 嗯，那么这里面现在是只有记者对吗？好像工作人员也很少见。 对的，对的，只有大概1000多名记者，另外有950名。待会儿啊，现在可能还没来，差不多待会儿有950名，就是日本的政要，还有各个国家的政要，以及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的成员。我看了一下，其实工作人员非常的少，志愿者也没有多少人，因为本身能来到这座体育场观看现场观看开幕式的媒体和观众确实就很少很少，普通观众啊、是没有的。 嗯，你真幸运，算是千分之一了。一般呢，在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节目单哈，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你们现在手上有吗？ 没有，没有拿到，到现在都没有拿到。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大致的一个流程呢？ 大概的流程，其实参照以往历届奥运会开幕式，大概流程可能是知道的，比如说。跟国际奥委会会旗或者举办国的国旗国歌，然后比如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一个致辞，比如说日本天皇的一个宣布开幕的仪式，这些都是常规的。但是具体的演出的环节，我们还不太清楚。 嗯，因为我们之前报道的时候说了哈，这个火炬塔呢是不在体育场内的。那据你猜想，据你观察，那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呢？ 我真没有，对，因为我4点到了体育场，我找了一圈，我没有找到火炬塔。 是不是没有找着？是不是在场外？ 真的没有找到。 对， 是在场外，场内是没有的。 那你们就只能在这儿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就是任何的这个动静，或者是任何的一个让你猜测的东西。哎，觉得那个什么样的造型、挺像一个背景的啊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现在在舞台中央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像比如说古代寺庙建筑，一个庙宇的顶部的这样一个建筑，一个我想想，大概这么一个寺庙顶部一个建筑吧，大概现场只有这么一个建筑，然后其他的完全没有。因为这次奥运会，因为它为了节省成本嘛，它没有说制作太多的实物性的一个道具，很多时候是需要用这个高科技或者投影来完成这些配合的演出。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应该更多的是电子合成的这种效果哈。差不多 是的， 是 的。如果在电视屏幕前看的话，应该会比较震撼的。 那前段时间呢，大家也知道了，奥林匹克格言当中加入了 "together"， 也就是更团结。那你觉得在这一次的开幕式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元素呢？ 现在我确实还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加入这个更团结的因素是符合现在奥林匹克一个发展的一个内涵的。特别是在疫情的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能聚在一起来。办那么一届奥运会，确实像巴赫说的，人黑暗隧道尽头的一束光，我们在等待那束光，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就是光就要来了， 就要照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了哈。 是的， 好，谢谢海光的介绍。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 这边还好还好，因为大家做的防护做的还算比较充分，对。 那么天有没有暗下来了？ 天已经慢慢暗下来了，现在当地时间7:40左右了吧。差不多还有20分钟就要开始了。 那一会儿要是8点钟的时候，当地时间8点钟的时候，会是天一个比较黑的状况，还是有点像明暗交错的这个感觉呢？ 现在基本上转黑了。 哦，那估计效果会比较明显哈，如果要是有这个电子的效果的话。好，那我们到时候通过电视吧，和你一起来关注期待已久的东京奥运会，也希望你在前方平安健康，有空的时候我们多连线。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 嗯， 好，再见。 再见。 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代表团啊，这个入场服已经是正式的发布了啊，不是咱们平常所看到的西红柿炒鸡鸡，哈哈。那中国代表团等待开幕式入场的时候呢，穿戴的是红色的女运动员啊，穿是红色西装搭配白色裙子，裙子上呢还有红色的花纹。男运动员呢是红色西装、白色衬衫、白色的裤子，衬衫上有这个红色的星星的元素。旗手就是女排的奥运冠军朱婷，还有这个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呢。我看到这个图片里边正在模拟举旗的啊，两人一个手里举着一瓶水啊，朱婷呢是左手举着一瓶水，赵帅呢是右手的握着一瓶好像类似于瓶装咖啡的这样的饮料。那看来如果从这个图片来分析的话，应该是两人各举一面旗子。 怎么朱婷穿的是超短裙啊？ 超短的，这 因为他个儿高呀， 上面啊，对， 他个儿高呀，别人就不是超短裙呀， 那也给应该给他量身定制嘛，他穿错了， 但是还是挺帅的，这大长腿啊，一直就到我胸了，这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其实也是跟以前大家看到的图片比较像哈，有点青花瓷的这个感觉哈。到时候我们来看啊，现场的效果怎么样？因为天色暗下来之后啊，我相信再加上灯光的这个反射哈，这些漂亮的颜色肯定会展现在大家眼前啊。 对，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开幕式当中您所期待的一些元素啊、一些细节啊是哪些？另外呢，就是这次开幕式的圣火的点燃呢，到底是由人或者呢有一个卡通来点燃，到底是谁？您来猜测一下。这个举旗本身也是一个有待于揭开神秘面纱的环节啊！日下长河就说了，说两个旗手举旗，他说我猜啊是在旗杆底下安一个架子，两人同举一面旗帜。 嗯， 旗杆底下安一个架子，两人同举一面旗帜。 那架子又有重量了， 不叫举，感觉像抬着。 也有战斗说哦，那这个配色还是可以，白色跟红色配啊，还是挺好的。美少女也说，那朱婷的裙子我穿那绝对是长裙了，小丽穿绝对就是拖地长裙，你见过 婚 纱吗？ 婚纱 对，那把自个儿绊着那种。 日下长还说呢，我猜是动画人物，对于我们年龄太小，没看过什么动画片的就比较难了。这日下长和年龄比较小，他才是一休打坐。一休，您年龄太小了。一休打坐，用手指在头上画圈，画出火星，点燃阿童木手里的火炬，阿童木飞到火炬台，把火炬台点燃。 也有朋友说，朱婷这身裙子要是做合身了，那得加钱，这料子比以前都得多。那现场的情况，刚才我们是请这个《新京报》的孙海光给您做了一个观察哈。我们在第一时段也连线了田径的专业人士窦雨佳，他呢对这个场馆还是比较有感情哈，因为过几天田径比赛也要在这里进行，所以他就多多观察了一下。刚刚我们又请他给大家描述了一下现场的情况，看他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100米终点线这个混合采访区上方的最高层的媒体看台。那现在呢这一会儿功夫呀，我身边坐满了人。虽然说这个场地这次安排了950张开幕式的门票，但是我看现场呢感觉有1000余人。那么在东京时间的傍晚中的6点多呢，就开始现场放起了暖场的音乐。但是整个场地的主表演区呢是一直没有变化，而且刚才的一个小时时间里我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是走上我们的表演区。但是就在这一会儿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啊，工作人员陆续呢可能是在重新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表演区域。现在呢东京已经是夜幕降临啊，天空已经变成了深蓝色， 观众席上已经是坐满了人，至少呢感觉有千余人在这里。很多记者呢正在奋笔疾书，大家都在等待今天晚上的一个整体的呈现。那现在我所在这个区域呢是一片欢腾，大家正在等待东京时间晚上8点的开幕仪式。整个舞台区域呢现在是一片昏暗，看不到上面的东西啊，应该是保留最后的神秘，待一会儿8点呢才会正式的揭开面纱。那么在100米直道对侧的这边直道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木架子现在是点亮了一些灯，但是依然看不出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好，谢谢窦瑜伽的介绍哈，看来有很多的猜测哈，有待15分之后揭晓。那按现在这个情况来分析，那肯定人不会很多。那就像刚才宋海光和这个窦瑜伽猜测的，因为人不多，那一定就是电子呈现的一个画面。哎，那会是哪个动画人物参与呢？ 对，其实在2016里约奥运会的闭幕式当中呢，当时安倍晋三出现的那一刻的话，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啊。其中也有一些这个就声光的艺术的展示。那么今天晚上呢，又更多的啊这种新科技的元素融入到其中，那肯定也是让人大开眼界的。 嗯，说到里约奥运会，我们马上连线当时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李维哈，请他来给大家回忆一下他关注过的这多届奥运会当中，他认为点火方式啊，奥运点火方式比较他喜欢的啊是哪一种哈，或者是哪一届。来，请进李维。你好，李维。 小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里约奥运会的时候你也去了哈，当时今天早上你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哈。那除了里约奥运会之外哈，我也想跟你聊聊你印象当中，你是80后哈，你关注到的几届奥运会当中哪届奥运会的点火方式你是比较喜欢的，或者是印象挺深刻的？ 对，那我排除咱们东道主北京举办的2008奥运会，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所有人我们都认为是最好的一次， 无法超越 哈，用飞天的方式。对，但是除此之外啊，除了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事儿之外，我觉得我印象中我看的第一届完整的奥运会就是1992的巴塞罗那奥运会，那次的点火方式让我是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采取了这个射箭的方式把主火炬台点燃了。我觉得这个方式虽然啊，这个射箭肯定做了一些机关，让这个射程和这个整个的精准度是非常的准确， 包括拍摄的角度， 这种方式，对，但是这种方式我觉得其实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而且也是感觉和古代的这种奥林匹克是有这样一种衔接和这种联系。那另外呢，就是接下来的一届就是1996是拳王阿里用颤抖的手把这个火炬点燃。其实我觉得这一刻吧，真的就是老拳王和这种体育精神这种结合，让现场包括在电视机前的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感动。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北京时间的大概是上午的时间吧，所以当时我看这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那接下来第三次就说三个嘛，就真的是92、96和2000这三次。2000我们知道是在水中点燃的这个火炬，那水与火的这种交融也是体现了在南半球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特色。因为我们知道在那届奥运会上是在水中有一个火炬传递的仪式，所以说这样的话又和传递结合到了一起，所以这三个连着三届的奥运会的点火方式让我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嗯，那刚才也有很多朋友猜测还说也可能是动画片的什么人物，或者是要不就是真人俩人一块去点，那你倾向于猜测是哪一类呢？是真人还是虚构的人物呢？ 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隔离酒店里啊，来关注这个开幕式，现在赛前这个日本媒体的一些报道。刚才我和林院还在聊那个北岛康介是作为他们这个演播室的嘉宾出现在了这个演播室里。那我们就说，那北岛是不会去现场点，就是至少北岛不会是主火炬手，也甚至不会是最后那几棒的分火炬手了。那这看来起来也挺遗憾的。那就如果这个电视画面真的写的是直播，如果不是这个录播的话，是直播的话，那北岛是肯定不会参与这个火炬的传递或者点燃的仪式的。 确定是直播吗？ 我觉得北岛作为确定是直播。那如果北岛作为这个日本最出色的游泳运动员之一，甚至男运动员里是最出色的游泳运动员，他不参与这个，那看来还有更高的人或者更有资历的人去点燃这个主火炬，或者说在这个现场作为最后几棒火炬手这种传递的方式，那这应该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刚才你说到了，这个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点燃？我现在也只是猜测啊，因为 也没有通过这边的媒体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这很保密。 就是咱们瞎猜。 第一种我是在最，对最可能的方式，会不会就像你说到的一个著名的日本的这个奥运的运动员选手和一个动漫人物一起来点燃？那动漫人物作为一个高科技的虚拟的这种方式，而真人两个人一起去配合，用这种时空交错的方式把主火炬点燃。我现在是这么猜测，但至于火炬什么样，火炬台什么样，可能真的需要我们去等待几个小时之后去发现了。也许是不是有两个火炬台，一个虚拟的，一个是真实的，在现场看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漂亮。 哎，你这么说也是哈，一下拓展了我们的思路。刚才我们说的是真人还是虚拟人物，那你这样说的话，也有可能是一个真人和一个虚拟人物，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也可能是一个真男，或者是一个是真的女的。是 是，对，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大家有人说机器猫，有人说超级玛丽，也有人说圣斗士，还有人说灌篮高手。我猜测一下，会不会是奥特曼？也许最后是奥特曼把火炬来点燃，也许有这样一种方式。 他们都有这样的超能力，都可以。 对，因为奥特曼这个动作特别适合点火炬，因为我在连线的时候，这个人员还给我在比划这个奥特曼这样一个平时这个标志性的这种动作，也许这样一下，这个手伸出去以后，这个火炬就点燃了。 哎， 都是我们在猜测啊，我觉得可以大家去畅想啊，因为确实这个日本动漫文化，对于很多，尤其是我们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都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大家可能会从这个角度猜测更多一些。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文化的一种体现，他们一定会把这样一种在至少在亚洲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之内被人大家熟悉的这种文化方式，在奥运的赛场上或者奥运的开幕式上得以去体现。 其实在世界范围当中，他们的动画片的形象也是比较熟悉的，大家会觉得不陌生哈。好，也谢谢李维跟我们一起来猜测哈，看看咱们猜的对不对，猜中有奖啊。好，谢谢李维，辛苦了。我们来关注，也就十分钟了哈，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就要开始了，再见。 好，再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看我多么的清醒，我还记得我们有北京冬奥会的内容。 对，因为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也就6个月时间呢，咱们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始了啊。那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宣布，对照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冬奥会赞助收入数据，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目前可实现的赞助收入已经超过以往历届冬奥会同类数据。 截至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签约45家赞助企业，其中包括官方合作伙伴11家、官方赞助商11家、官方独家供应商10家、官方供应商13家。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雪冬介绍，截至目前呢，共征集特许生产企业29家、特许零售企业61家，开发了16个类别4000余款特许商品。在北京、河北、西藏、新疆等16个直辖市、省、自治区开设了163家特许商品零售店，还开设了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网店，在覆盖31个省份的280余对高铁列车上开展特许商品销售。 北京冬奥组委下一步将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继续务实完成市场开发工作任务。另外，还要依据赞助协议和奥林匹克市场开发规则，积极做好赞助企业服务，主动落实好赞助企业的各项权益，有效维护北京冬奥组委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继续抓好特许经营工作，推进符合赛时特征的特许商品开发，抓好赛时场馆特许零售。除了关注冬奥会之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东京奥运会举行期间，我们中超的赛事也是挺密集的哈，三天一赛。提醒大家，7月24号，明天中超联赛还会继续进行6点钟的两场比赛，晚上6点钟的两场比赛是深圳打河南，山东打重庆，晚上的两场比赛是沧州打青岛，也就是这个还有啊，同样时间广州城对广州的这个广州德比。哎呀，我们国安要加油了。 这比赛本身是在广州赛区进行的比赛啊。 对，广州一说这苏州赛区，这个国安可有点掉队的意思啊。我们也会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继续关注国安的表现，希望大家呢能够享受东京奥运会最新动态的同时，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的同时，也别忘了咱们家自己的事儿哈。 风雨风过无限，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会儿节目的安排。 那在我们的这个安排当中的19点呢，将要进行的是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我们会从20点的这个还有东京快报把相关的体育消息呢介绍给大家。那么在今天晚上的21点到22点30分还是我们的体坛夜话的节目时间， 嗯， 那么22点30分呢是最后一档东京快报，也会把最新的消息为您送上。 当然这期间呢刚好是从一会儿7点钟开始一直到10点半北京时间，这几个小时当中呢您将会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那么多的猜想啊，那么多的期待都将在6分钟不到了之后揭晓啊。有朋友关注说射击明天几点呢？射击从明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有比赛了，你可以关注一下哈。 明天早上7点半呢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资格赛。 对， 刚才我看到国安4599还说呢，这个明天上午10点差不多吧，10点半差不多吧，别差不多，明天我就跟您说7点半开始的就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资格赛。 对， 9点45呢就是决赛。 就是、 您要是起晚了之后呢，这个场上美女神射手您就看不到 了。真是枪枪要人命啊，这一枪一枪打过来啊，而且到了资格赛进到决赛之后前面都不算了，每一枪都很重要的，您别错过哈。 对，明天是周六啊，但是还得早起啊，看看女子射击十米气步枪啊，保不齐就是美女多金啊。 是，也有朋友想起以前俄罗斯五环差一环的事儿哈，要是在闭幕式的时候呢又是美好的一个回忆，把这五环又补齐了的事儿哈。 嗯，唯有战斗的用排除法说，哦，北岛不去点火了，那交给奥特曼， 只能交给奥特曼了。 从水上交给了天上。 这我们是用排除法是吧？既然确定是直播节目，那肯定跑不过去了，游也游不过去。 对啊，李大本事还设计呢，说那一肯圣斗士嘛，星矢一个天马流星拳，把雷球打成火炬台啊，一下火炬点燃了。 嗯，啊，也有很多朋友哈、啊、说这个，感觉今年会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意想不到。对呀、啊、今年疫情之下真的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外哈，所以大家呢也对这种每天新的一些变化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哈。 嗯， 咱们做好准备哈。 吴孟生说了，开幕式第一个出来的肯定是柯南呢，先来一句真相只有一个，名侦探柯南。哎，你还真别说，我觉得吴孟生已经提前了解到了，咱们奥运会期间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的然在东京有特别节目啊，叫东京名侦探。 哎，东京名侦探是明天就和大伙见面了吗？ 对呀、啊、这个栏目很有意思，这个栏目的话是跟大家有直接的关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去观看其中的一些细节，从中发现我们提出问题的答案。那么早上兄弟畅想的会提示您去看，您看完这一天找到答案之后，晚上金戈铁马揭晓，您参与啊、 嗯、是不是有奖品啊？ 必须有奖品， 必须有奖品哈！所以关注 没谁猜啊？ 关注我们的抖音、快手哈，这些都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互动环节， 嗯， 别错过机会哈！这玩起来啊，咱们东京燃起来，咱们在家玩起来。咱虽然去不了前面，咱在后边玩的也挺高兴的。 南杰说了，咱们的衣服哈、啊，红的配白的，那就不是西红柿炒鸡脊了， 那是啥？ 糖拌西红柿，又叫雪压火山， 对，叫火焰山上压白雪是吧？反正总之啊，咱家里人真是几句话离不了吃。 哎， 欢迎大家伙儿哈，继续关注我们体育广播的节目。那刚才给您介绍了，我们俩下去之后呢，一会儿还会9点到10点半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关注开幕式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燃在东京的特别节目哈，也请您继续收听。好了，我们两个下班之后呢，您别走，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奥运有范儿，同时在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关注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再见。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